第二大匪案天下，刚才略略提了我睇嘅睇法啦。咁如果睇数据真係唔好望我。啊、因为我唔叻，我唔识。我哋就係讲一件事啫。香港嘅沉沦就係等于我哋嘅海龟喺个山顶嗰度慢慢走到落嚟湾仔会战。然后因为沉降落咗海底㗎啦。香港由呢件事揭发到我哋香港已经全面大陆化、中国化，香港沉沦是已经继承了事实的了。有没有回天之术，我又不觉得有。不过人都是这样啦，敲一日早一日和尚敲一日钟。讲一讲啦，大豆美国的大豆摆咗出面海边足足个几月，中储油就出资俾咗个 25% 税卖去。呢一样嘢代表有啲人成日讲中美贸易战输赢啊乜嘢啊啊而家投降啊啊 ,Google 呢又准备返回返中国啊各样嘢。其实唔使用输赢嚟睇嘅。你加关税我加关税，你需要嘅继续买，你唔需要嘅唔买。有个网友喺度讲，美国啊，而家好多货品都有噶，越南啊、泰国啊，咩货都入嚟，你都净系靠中国。听节目可以其实简单啲嘅，冇话靠中国，中国亦未必一定要靠美国佬，高科技例外啦。咁但有啲嘢呢好简单，我哋用数字啦，我大数据唔系我唔识啊，但系用数字。而家事实在在就系而家中国输出去俾美国嘅系一年几千亿美金。咁你话你越南同泰国做唔做生意，一个全球化嘅，点解冇佢哋呢？点解要话哎呀我靠晒中国，因为中国货品平啊嘛。平咪同你买囉。咁你当你加咗个关税，可能贵过越南，贵过泰国或者埃塞俄比亚，咁啲人即係货比三家，咁咪去嗰度买囉，同嗰啲人买囉。係咁简单回事咋嘛，所谓贸易战有咩边个伤唔伤害啫。嗰啲人泰国越南嘛做多咗买多咗俾你美国，中国又有一个第二笪地方又空隙咗俾中国嘅货品走咗过去嘅啫。好似义乌咁啦，即係一带一路嘅贸易中心，中国嘅贸易中心。好多人成日讲，亦都有人留言话越南唔係话日本啊，投资系民间嘅，投资咗200多亿，中国系官方嘅。吓，系1600亿美金投放喺一带一路度，大家嘅性质唔同，冇错，性质唔同，所以话泰即系日本点样可以同中国比？有个网友咁留言，我问你啦，有乜性质唔一样啊？我而家投放咗民间，同你唔好谂住，如果冇日本政府嘅配合，日本嘅企业，亦都未必夠膽投放2200亿嘅美金去呢个南海周边嘅东盟国家同埋一带一路。一个系政府做到出面，一个系民间，影响得最紧要嘅当然系民间嗰个啦。第一冇咁侵略性俾人哋睇到。第二如果你我想做节目平和啲，唔想好严咁闹人。民间嘅接受性高啲，因为佢唔系一个高压，佢唔系一个死命令去做一啲嘢。佢只不过同你讲，我能够做几多钱，跟住你俾嘅生意回报几多。第二，呢啲所有嘅民间企业埋都系养到人，喺一啲好穷嘅国家嘅情况底下，佢哋最主要有饭开，有人养到人。 能够想办法呢度吸取到技术，而唔系你同我起公路、开河、做高铁、做水坝呢啲。因为呢啲用人好少，第二水泥钢铁嘅全部都系要同你中国买，对于当地系冇得益嘅，系政府贪咗去嘅。所以有啲人讲，一带一路令到好多贪腐问题带咗去第二度嘅国家，但系日本唔系，但系所以到最后美国、日本。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或者在这个东盟国家，他们最后是会得到他们大部分人的认同同埋得到的尊重。而家中国人得不到尊重的，去这些国家出几多力，去委内瑞拉又好，去这个缅甸又好，或者最近马来西亚都好啦。啊，而家直头想否决。啊，嗰两条铁路系唔需要，一千亿牵涉，啊，甚至巴基斯坦好似勒索咁，呢、这个就系柔性同刚性咯，可以咁样讲。日本人、美国佬柔性去处理一件事，你刚性，我签咗，跟住我就打横你，呢、这个。就是民主社会和极权国家的分别。因为民主国家始终要经过选票，经过一个咨询的制度去决定一件事。所以他们明白有些可以做，有些不可以做，或者要暗地里做。我没有说他一定干净，但是暗地里做。不能摆上面。但是呢，我哋嘅中国国家领导人系夹硬嚟，我系要摆上面。我哋中国而家如何如何，你要听我讲。我系大哥。讲翻义乌啊，其实因为一带一路投放咗好多资金，亦都令到好多呢啲国家嘅人了解中国嘅产品。而家义乌嘅生产量同埋嘅品种，同埋对呢、这个。一带一路的国家是全线是升紧的。有些人成日看中美贸易战，共产党不是豆腐来的。现在义乌本身即是在江苏这边，它真真正正呢早轮静一点了，这轮又开始兴旺翻，的订单是数以倍计。人民币走出去的作用就是这些，亦都有网友留言，现在用了委内瑞拉、俄罗斯和中国，当他的影响力去到其他国家的时候，那些人得到我的辅助，我要跟我做生意，他就会接受人民币的认受性，那就会将人民币带向国际化。不可以只是用消产能来看一件事，好走多啲地方去见多啲唔同类型嘅嘢，可能会好啲囉。网上嘅嘢永远都系你想睇嘅嘢，佢俾你睇嘅嘢。我喺 Facebook 我就係讲美国好嘅啫，咁以后所有嘅嘢都系美国好㗎喇。呢、这个就系而家所谓嘅急速即食文化嘅时代。有啲嘢呢可以分开两三片去睇。我好想讲一次呢，我对大陆嘅经济嘅睇法呢十几廿年，或者我自己睇之后，可能我唔够料，我好想做，其实想做咗差唔多半年㗎啦。咁但係因为呢有个问题出现嘅，就係我始终唔係一个揸笔嘅人，我冇办法好有条理咁写喺度。但係每一次有人同我倾嘅时候，我就会将我自己嘅睇法话俾人听。希望啦，希望即系上次我谂住第二日做，咁但系原来我发觉咧，要我有系统咁写出嚟咧，我能力不及。习近平，你哋啲人话政变，咁有冇啊？睇唔到。而家好多人反对习近平， 不停咁出嚟啊，讲网上又好，真实又好啦，或者你话人民网又好，咩电视电台喺度讲呢啲啊，呢啲都系你嘅想幻想嘅啫。点为之幻想咧？即系好多其他网台主持唔开名名咁样话人，好多人系用一个标题去讲一件事，然后想办法砌救佢，而唔系真系睇佢实际嗰个环境系点样。从来都会有反对嘅声音，你话一言堂啫，反对你嘅人，其实而家系由底下嗰阵人去反对你，反对共产党。都相当可怕的。但是问题就是跟权斗是没有关系，借不到这个权斗。再讲江派，再讲胡锦涛，胡锦涛的仔第一时间冲了出来，怕死你们误会他，他第一个支持习近平。所谓的太子党，胡锦涛的仔就第一时间出来表忠。你有冇听过军队军方有咩异动？冇，因为只有军方冇异动嘅话，就基本上国家基本上除咗陈浩天能够令到香港独立啊，即系我哋香港啲所谓吓、其他任何人都动摇唔到，包括过百万名嘅维吾尔族去入去集中营，中国嘅集中营去洗脑，去话俾佢听，我哋系大一统，唔可以信伊斯兰教，唔可以做乜嘢，甚至而家联合国出晒声到，都唔需要理你。一阵间又话贸易战会令到中国习近平顶唔住，跟住呢就汪洋啊，胡启立啊，李克强啊，韩正啊，呢会出嚟呢就会取代习近平。你真係傻傻地，我都话啦，边一个人都要有替罪羊嘅。如果真係权斗斗争嘅时候，就唔能够而家要你落马，係要你扑街一嘢打残你先喐你啦。边个都系咁做㗎。啱啱啊，都未到嗰个时候点会做呢？如果而家做咗呢个镬边个咩呢？即係好似马时亨㗎嘛。你死咗边个去咩呀？同一个逻辑嚟㗎咋。好简单。如果冇权斗嘅话，个个都为咗钱去成。好多嘢好笑的。即係好似啲人话美国佬有一招网上讲㗎，呢啲人真係低鸠能白撚次。美国啊，谂住啊公开啊，你红色资本啊、太子党啊嘅家人啊嘅财富啊喺美国啊，即使要你共产党收俾，你公开大陆人都唔知嘅，翻墙得出嚟嘅，知道都唔敢讲，佢想办法佢自己走埋嚟嘅啫，同共产党嘅政权有咩关系呢？咁低能幼稚嘅分析，喂，好笑嘅、啊，何况中国？嘅领导人又好，贪官又好，去晒嗰边。如果你唔符合规定，佢想办法充公咗你嘅财产，遣散你，跟住啲钱落晒佢袋啦。佢做乜嘢要将你曝光呢？第二，呢个系私隐问题。第三，仲有一点，佢而得你更加多人走嚟啦，因为你越来越多人走嚟，你带嘅财富越来越多嘛。点解要赶住你？对美国佬有乜嘢好处啊？仲有。你永远都有你哋嘅家人性命财产喺美国佬手上，虽然未必用到，但係中国人个脑系咁諗。咁点解要公开？日日话哎呀美国佬諗住公开，諗乜嘢住呀？諗住。好啦，当你中国嘅经济下滑嘅时候，今日亦都有个人讲话会带好多嘅资金，即系咧，因为你人民币跌咗，好多外国嘅人又走嚟投资，人哋嚟投资，你人民币下跌都唔等于埃塞俄比亚、越南、泰国嘅成本平啊，你明唔明啊？但系你下跌，中国而家房产、房地产 其实真係好稳字好地讲，但係真係系统性真係唔够。而家系冷却落嚟，因为不能够再俾佢泡沫化。第二，股票不涨。第三，网上借贷 P2P 瓜晒。资金，中国嘅资金要走出路，佢要有出路，佢哋唔走去美国，走去欧美，佢可以做啲乜嘢？人民币再跌啲，喂，啲钱日都等于唔见，人人都咁諗啦，喂，我买美金啦，我买乜嘢啦，系咪呀？想办法逃离中国嘅啫，而你其他嘅所谓外国会走嚟投资，日本仔清空晒啦，美国佬带咗头走咗㗎啦。欧洲都话俾你听啦，驚你盗用技术仲唔仲嚟呢，已经唔系成本问题，系因为好多嘢系用咗印象。对于欧美整体嘅国家，佢哋睇嘅嘢唔系咁样。所以呢就系超嗰时。好多嘢呢唔好睇咁表面囉。真真正正可以攞到共产党嘅命，冇第三节啦，讲埋呢几句啦，想详细咁讲，但系冇拍档，因为我嘅谂法，我冇办法系统咁讲。如果有个拍档可以问我，或者我哋倾偈咁，可能讲出嚟嘅嘢会多好多，即系我嘅脑里边唔一定啱啦。但系真正可以收共产党真系皮嘅，社保医保，因为而家。三四线城市已经出唔到粮啦，公务员出唔到粮，而家系政府写债券俾佢哋买认购，然后几多利息俾职公务员，开始系咁样啦个社会。第二，社保本身系55岁可以攞嘅，褪咗5年60，而家转变咗65岁，一路延长，因为点解佢俾唔到钱你哋做多5年啦，同法国一样啫嘛个手段，但系。都会爆，点解爆？啱啱做社保嘅时候，因为好多大学生毕业失业啊，佢想大学生可以进入去呢、这个有上流嘅机会，佢就做一个社保，就定咗55岁啲人勒令退休啊。好啦，你退休，俾嗰啲后生仔可以进入到呢个门槛同埋上流。出咗个问题就是贪污问题。够钟啦，留返有机会讲啦，想即係要搵个拍档。係咁拜拜。